ChinesePod.com 老先生，您身体真好。 啊，您身体真好。小伙子，我耳朵不好，你大声一点儿。 哦，我说您的身体真好。 哈，年纪大了，不行了，耳朵听不清了。